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4°。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8°。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主要探讨各种情感问题。那么我现在在节目当中很快就要读出很多我们的听友给我们发送来的各种各样情感问题的咨询，我会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新浪我的微博，还有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我们的工作微信号这样一些方式看到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也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可以参与发微信呢，只要记住我们这样两个进入的方式，一个是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也叫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搜索这个公众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是同一个名字。今夜就是今天夜间，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雨是语言的雨，时是时间的时。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添加发微信给我们，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解怎么样进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怎么样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还有一个方式呢是可以在新浪找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在微博当中给我留言也可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节目中，如果您有问题发送来，我们可能就会讨论您的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各位听友好，主持人好。 大庆老师，在生活中哈，有那么一类人，那这一类人呢，他们是这样的，他们往往会被家人抱怨，就是他们对外人很好，但是对家人却不是那么好。比如说有女生给我们抱怨哈，说男朋友对我不如对外人好。男朋友呢，这个对外人非常的那种有助人为乐的那样的精神，别人有啥事儿找他，他一定帮忙，特别是他的朋友啊，他的同学啊，是这样。但是呢，他对我呢却懒冷，我的一些要求他不大愿意去满足，特别是一些比较费力气的事情。因为我和另外的一个女生住在一个公寓里边，那么那个公寓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事情需要男孩子动手做一做的事儿哈，我让他来帮帮忙，他动手能力挺强的，因为他挺愿意帮别人干这些事儿的。我让他帮帮我，他就总是推，他说你找房东吧，你这个吧那个吧，就是总而言之我心里是有数的，他对我真的没有对外人那么好，没有像他对他的哥们儿、对他的朋友那么好。甚至有一次他的这个邻居家里边的一位老人家生病了，来敲他的门，他自己据说就穿着拖鞋就跑过去帮着人家，背起人家的老人家一直送下楼等等。他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他却不愿意对我那么好哈。这是这个女生的问题。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女生的问题是这样的，她说我想说一下我的父亲。他说我父亲这个人啊，是一个 这样的人，就是对外人对同事都特别的好，朋友们都夸他，他在外面是有名的好人，他所有的朋友都很喜欢他，无论是男的朋友、女的朋友、男同事、女同事，还是他单位的领导都夸他，说他是个好人。但是他最对不起的其实就是我妈还有我，因为他是属于那种回到家里对于家人就特别粗心的，他有他自己的爱好集邮，回到家里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他的小书桌前面去摆弄他的邮票，看电视他也要去找一找有那个收藏频道讲邮票的，别人要看他就不愿意，也就是说他最在乎的就是他自己。在家里边比如说我妈生病了，跟他说让他陪着去看看病，他能推三阻四的。可是如果他的同事让他帮个什么忙，如果他的朋友让帮个什么忙，他可愿意跑去帮忙了，而且帮忙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累和苦。我是一个女儿，按说爸爸都会对女儿挺好的，但是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想让他帮我的话，其实也挺难的。他也不一定想帮。另外我要遇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一次吧，有一次北京下了特别大的雪，我妈跟她说让她到地铁口去接我，但是呢她就说，她说我要出去接了我自己滑倒怎么办，这是我爸对我妈说的话，我妈气坏了，我妈自己拿着伞出来接我了，出来见到我，我妈眼泪就掉下来了，跟我说就让你爸到地铁来接你，他都怕滑倒。但是曾经跟我爸一起和他的同事们出去郊游过，他抢着背别人身上的包，那也是去登山，他一点都不怕滑。所以呢那天还下着雨，这些事情吧总是在我心里，每次我爸犯这些毛病的时候吧，我总是觉得我爸为什么会对别人那么好，对我妈和我都没那么好。我妈这一辈子是一个特别容易掉眼泪的人，因为我妈这一辈子老是受着这样的委屈。我现在就在想，我要再找一个人啊，我一定要找一个对我比对外人好的人。但是我妈挺委屈的。其实我现在都大了，有的时候看我妈挺难受的。我自己都该快成家了，我跟我妈说要不别和我爸在一起过了。我妈又说你爸人没那么坏，但是我就是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对外人比对家人要好呢，这是一类什么样的人呢？连女儿伤心到都想让妈离婚了，这爸可能做的是很明显的啊。 尤其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去地铁那几步道让爸爸去接一下，爸爸的反应是把我摔着怎么办。这个我觉得无论是这个妻子听了还是姑娘听了，其实 都心寒， 都有一点心寒啊。当然我觉得说这话时候我脑子里还想着一个前提，就这个父亲年龄有多大啊，然后身体状况怎么样，这个可能确实需要一个考虑的一个啊。 二十多岁的女儿，父亲还有工作，对，父亲也就五十来岁吧。 如果说真的父亲是七老八十的那种，或者身体不状况不好的，这话是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啊，因为万一真的摔了，这个确实是得不偿失。 对、 啊、 确实是添麻烦的事儿啊。咱们真的也不指望七老八十的七八十岁的老父老母真要来接咱们，咱们还心疼呢。 对对 对 咱真心疼，万一给你摔着呢，是吧。这个我们毕竟还是年轻人嘛。 对。 所以这个可能他讲的还真不是这个意思。 真不是这样，真不是这样、啊。 真不是这个方向。对。 对，其实我觉得就听完这两个听友说的，其实我想反映的就是这个焦点还是在男人身上。男人看重的是事业，看重的是自己的交际圈子，还是看重的是自己的家人，还是看重的是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觉得像有些男人看重的是事业，为了一定的事业然后去不顾家人啊，抛家舍业的，我觉得这种男人我还是应该挺尊重的啊。比如说一些这个像咱们国家一些 高精尖项目的一些负责人啊，或者前一阵子我看的那个咱潜艇之父那个老爷子， 嗯， 就是为了中国的潜艇事业然后抛家舍业的不跟家人联系，这种我觉得是真的是尊敬，只有尊敬崇敬，没有别的。 嗯， 但我觉得大多数人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像刚才这个两位听友描述的他们的父亲，我觉得他们在乎的不是他们的事业，也不是他们的朋友圈子，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乎的是他自己。 嗯， 这一点我觉得是让自己的亲人让自己的家人不能接受的地方。 嗯， 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在外头刚才说的你爸爸是一个好人，在外头工作什么的也可以啊， 嗯， 但是如果在家里太看重自己了，就像刚才说的，哎呀其实身体还不错啊，50多岁我去接了把我摔着怎么样，这种我觉得就稍微有一些自私了。 嗯， 就这样的方式是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啊。 嗯， 但我其实反过来说，我觉得这要我说这也是女人不够厉害。女人不够厉害，你要是厉的话你就想各种方法给她绑过来。 嗯， 比如说成为还没有成为这个夫妻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了男朋友有这样的一种倾向，或者说有这样的坏毛病， 嗯 啊，比如说哪天你让他你来过来接我一下吧，下雪了，地铁哎挺滑的，对吧？或者你给我拿点衣服过来，然后男朋友说，嗯，哎呀就这两步道，你干什么呀，对不对？你自己哎加紧两步就回来了，或者打个车就回来就行了，嗯，哎我接你干嘛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女人应该什么反应？你就不回家，关机。你看他找不着你， 嗯， 然后他要再找你，你就告诉他，如果你再以这样的方式 ，OK， 咱俩就一拍两散。 嗯， 你看他下次还会不会这样？ 嗯， 当然我说的是稍微极端一点啊， 极端了一点。 前提是说，你可以让他不找到你。 嗯， 这个阶段是让他去着急。 嗯， 然后当他找到你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为什么生气。 嗯， 你为什么不能接受他这样的做法？ 嗯， 啊，这是主要的，要告诉他，千万别就是劈头盖脸的胡劈，这也不行。你要告诉他他错在哪儿了。你说两个人就是为了这个在一起，就是要相互照应的，相互照顾的。我们余生还很长，如果你是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我的话，那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跟你能走多远。 嗯， 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把我抛弃了，我不知道哪天我躺在病床上了，然后给你打电话说，哎呀老公你看我发烧了，然后那你会说，哎你自己去倒点水喝个药就完了。 嗯， 那我如果起不来呢，对，我打不了电话呢，对吧？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就是一方面是男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女人，你要想看见了男人有这样的毛病或这样的缺点，你要想什么样的办法告诉他，然后纠正他。 嗯， 两方面都要实力。 对，有的时候啊确实每家的情况不一样哈。 嗯， 现在像具体到刚才这两个朋友，一个是女朋友，这个说自己男朋友对外人很好，帮邻居家老人生病了，这个连拖鞋都没换，背起来就往楼下送哈。 对对， 对人很好，但是对女朋友就是你的事儿，你找别人干吧，别找我了。那像这位这个女儿吐槽的这位父亲也是啊，在外面这个和单位的人出去旅游郊游，下着小雨帮人家背包啊什么的哈，但是这个自己家里边下雪，妈妈让接一下女儿都不愿意出来接哈，在家里边就玩自己的那个小爱好，对于妻女都不大关注。 嗯， 这有的时候吧，生活中反正有不少，我印象中这么多年来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的这个后台上，这样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就是两面人，不一样的人。比如说有人曾经说过自己的妈妈，自己的妈妈在外面对别人很这个委曲求全，很懦弱。比如说在单位里被别人欺负，被领导啊或者说被同事欺负了，一句话都不敢说， 忍气吞声 的。但是回家来对老公对孩子苛刻极了， 颐指气使， 对，这个说话很难听，这个为人非常的刻薄。 嗯， 我记得也有人在我们的节目中说过，比如说就像这个女儿说自己的父亲一样，就是对家人是完全忽略不关心的，一片爱心全部都播撒到外面了，甚至包括外面各种各样的这个热心，各种各样社区的事情啊什么单位的事情啊，就是基本上在单位在社区扮演的就是那种工会老李的角色。 嗯， 嘘寒问暖的，但是对家里人毫无嘘寒问暖之心和之情哈。那这样的情况我就想问一下大庆老师，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双重的性格呢，还是他有心理需求？比如说那个在外面非常懦弱的妈妈， 他其实所有的委屈都在心里， 嗯， 但是他需要把这个刻薄的，就需要把这个委屈的情绪发泄出来， 对， 他就对家人变得很刻薄， 对， 比如说这个在外面对外人很好的这个丈夫，在家里面对自己的妻子很一般的这个丈夫，他可能在外面赢得了别人的尊重，别人一致称老李这个人真好。哎，你知道吗？这事儿你得找老李办，老李是能办成这事儿。 哎， 因为老李是个好人，大好人。就这种一次一次的被赞赏，一次一次的被需要，他会找到了一个模式，就是这个模式是我老李是个好人，我在外面被赞赏，这种东西是我内心的需求，但是我并不需要我的妻子对我赞赏，因为我妻子也不懂赞赏我，而且我在家里做的这点事情好像在我妻子面前也没讨好过，所以我干脆在家里面我也不想做了，我在外面做几乎就是一个我那个社会形象能让我很舒服，就是已经满足了他的内心，是这个意思吗？我就想问问您，通常这样的人是这样吗？ 嗯，我觉得比如说其实人的这个心理能量它都是有限的，这都是一定的，其实你在外边用的多，那你到家里肯定用的少， 嗯， 你在外边用的少，你在家里就用的多。其实我觉得像刚才第二种情况，就比如说在外边就是那个热心肠的人啊，谁的事情都帮忙，而且是竭尽所能的去帮忙，倒是家里呢就有点不闻不问，这我觉得好的方面理解就是其实他的能量用的差不多了， 嗯 啊，所以在家里呢需要一个休息放松的地方哈，所以避风的地方他就不需要了，因为家里还有谁呢？还有我老婆呢，对吧？还有我老公呢，还有孩子呢，等等等等，这是一种。然后其实这里呢，当然也有一类人是什么样呢？就是本身性格他对自己的这种妻女啊、家庭啊，就是不是特别的关心，也有这样的啊，也有这样的。但大多数人我觉得应该还不是这样的。 嗯。 但是像另外一种呢，比如说在外头唯唯诺诺，但是到家里颐指气使，对家里人吆五喝六的这样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人的确是在心理上是存在着，或者在性格上是存在着一定缺陷的。 嗯。 就是说，在外人面前，他不敢表现出自己的愤怒来。然后所有的情绪呢都压抑在自己的心里，好，如果一直压抑在自己心里，他就会爆炸，他就受不了，那怎么办呢？ OK， 我到家里， 嗯， 我去对我的老公进行施虐，然后我去对我的孩子发脾气，然后把外边的火气全放在自己的家里，也有这样的人。其实这样的人我觉得还是应该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心理帮助的。 嗯，啊，对，所以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有情可原的，因为每个人可能他有他自己内心的一些需求， 对， 特别像在对外人的时候，对外人的时候可能包括他的社会形象，包括他一直得到了正向的这个称赞和认可，另外就是包括他的那个，比如说第一个女孩子说她男朋友，那她男朋友可能是一个就是那种公德心很强的人，道德感很强的人，他会觉得这个别人遇到危难我是一定要去帮的， 对，要伸手 去帮的，但是女朋友马桶坏了那不叫危难，你请物业来修一修就好了， 对 吧？可能是这样，可能也是不同的，不一样的事情哈。但是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我们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某一位家人，比如说妈妈在外面很懦弱，但是妈妈对家里言语很刻薄，曾经也有我记得这个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一个咨询，有一个妈妈在家里面把姐弟俩骂的啊，真是狗血喷头。就是姐姐和弟弟，家里边照顾弟弟的任务都是这个姐姐。那个姐姐当时咨询的时候，姐姐也就在上学，上高中。 嗯， 哎，妈妈在外人，就是只要有外人，妈妈立刻脸就变了，就是特别好，对外人呢简直是好的不得了。这个 三月的春风是吧？ 对对对，就显得很贤惠，但是对自己的孩子就很不好。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这个家庭让妈妈并没有觉得有归属感， 对， 也许是妈妈和爸爸之间有感情上的一些问题，迁怒于子女，都有可能。对，所以如果我们感觉到我们周围的亲人是这种双重标准哈，我们可以去探究一下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心平气和的去问一问，那么为什么对外人可以， 做到宽容无私，春风这个话语的这种感觉，那为什么对于家人会那么冰冷刻薄，各种各样的这个不耐烦？ 对， 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对对对， 是吧？ 对， 然后也让对方意识到。 对，而且我觉得还要提个醒，就比如说这个女朋友跟男朋友提要求这个啊，其实我作为男生啊，其实我想替男生说两句话，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女友跟男友提这个问题呢，或者提的这个事情啊，稍微有点儿，有点怎么说，有点价值或者有点意义啊，就这样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做的，你就自己做，除非是说你想用这件事情表现一下你的这个柔弱，撒个娇，这种除外啊，但比如说还有一些事情呢，能给专业人干的就给专业人干，不要老让男朋友来干。男朋友不是说，我觉得尤其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这个术业有专攻，这个一个男生他了解的其实也有限，不像过去，对吧？自行车也能修，电灯泡也能换，马桶也能怎么样，甚至房子都能盖。那现在的男生可能干不了这么多，所以比如像刚才换马桶这样的事情，那或者是这个疏通马桶这样的事情，你可能我觉得比如第一步先问问这个男友能不能干，他不能干呢你也别心烦，对吧？那你就找专业人士来干，然后你不用对他抱那么大的一个抱怨，尤其像刚才那位女友说的，女听众说的一样，比如她的男朋友有那么好的一个社会责任感或者道德感去见义勇为，其实一个很好的品质，对吧？其实你要是如果仅把它放在一个就是在家里换不换马桶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事情上，其实稍微还是有点，就是有时候适当的去放一放这个问题，也许就对于两个人都不是问题了。我就想说这个意思啊，就是不用特别事无巨细的都希望男友呢义无反顾的去帮自己，其实这也是不现实不合理的一个想法。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分清楚情况哈。有的时候女生对男生提的一些要求，我们大概是想通过这些要求来显示一下他是不是爱我啊，是不是在乎我啊，那你要提对要求才可以啊。 对， 对吧？你让一个从来不会修马桶的人来修马桶，他自己觉得他自己这个根本没有那个 能力，很受挫的。 能力，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是另外一位问哈女生，她说我妈妈和我爸爸很早就离婚了，我爸就是那种妥妥的渣男吧，我爸是那种曾经挥手打我妈，然后对我妈特别的不好，据说在我和我弟弟还特别小的时候，我爸爸就在外面开始有了很多的外遇了，那么后来他们就离婚了。但我妈这个人虽然经历了这些事情，虽然生了我和我弟弟，可是我妈这人吧性格很好啊，非常的开心，很开朗，也比较爱打扮。现在呢就有一个叔叔在追求我妈，这个叔叔人特别的好，我自己看了我都喜欢。第一，叔叔长得帅；第二，叔叔是真是一个好人。我自己呢现在写一些东西，所以我对人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认识和观察能力的。叔叔这个人很无私，他们家里边呢也有一个孩子，是一个儿子，但是那个儿子呢已经到国外去读书了，自己有自己的事业。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呢，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在道德上水准很高的人。有几次到我们家来跟我聊天，跟我说话，我觉得他对一些事情的认知看法都很深刻。他是一个很成熟的男人，其实他和我妈在一起是挺搭的，因为我妈这个人有点傻，是属于那种傻乎乎的，心很大，爱玩爱笑。而他这个人呢是一个做事情啊做得很稳妥的人，我挺希望我妈妈能和他在一起的。但是我妈却说自己带了，自己有两个这么大的孩子，自己又已经人过中年，这样的时候呢她觉得不想再和对方去谈婚姻。而对方呢是说希望能够和我妈妈结婚， 让我妈妈考虑，其实对方经济条件应该说好过于我们家。我能感觉得出来，那个叔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我妈。我也希望我妈能考虑他，但是我妈就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吧，也就是表面上看上去大大咧咧的，其实又怕别人说，又怕上当受骗，又怕再遇到一个男的会出轨，甚至我妈还有那个概念，觉得男人一结婚就会变坏等等这样一些概念吧。我该怎么说服我妈呢？ 哇，听完了之后我觉得他妈应该是一个让男生很喜欢的一个，就像说有自己的这个性格好，脾气好，然后又会打扮，所以可能虽然生了两个孩子应该年龄也不小了，但应该是很有气质的一个，所以他会吸引到这样一位他的叔叔、 对， 而且这个叔叔在他的判来说，其实在各个方面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人品各个方面 都不错 啊，两个人其实也挺般配的啊，这么看的确是。这个时候只不过妈妈呢稍微有点打退堂鼓，这个叔叔还是愿意的。妈妈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是离过一次婚呢、这个怕再遇到渣男，或者说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已经很圆满了，我后半生的幸福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我不希望自己怎么着了哈。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会重一点，所以这个女儿呢是希望妈妈能获得更多的幸福，不要受这个前任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这个时候女儿想着去劝说妈妈，我觉得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首先跟女儿说，就是你要放弃一个态度或者一个理念，就是劝你妈的这个理念，就是我的意思说你可以去跟你妈谈，比如说你们不介意妈妈在有一次有婚姻，然后你们也希望妈妈能够获得自己的这个婚姻当中的幸福，然后也希望妈妈说如果有合适的人就像现在的叔叔在一起，你们都是祝福或者都是可以的，也可以说你们两个人在哪个方面都不要般配什么的，我觉得这些话都可以说，但是就要放弃一个抱着去劝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你抱着劝的这个态度说的时候就很容易受限。因为你这么劝的时候，其实你妈一拒绝，你的这个内心还是有些波澜的，所以你的这个可能你说话的态度啊，语气啊，或者你的这种因为这个目的的性的原因，所以你的方法就不太合适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先放弃这个劝的想法，第二呢就接下来慢慢的去跟母亲聊这个事情啊，你也可以聊啊，然后你弟弟也可以聊啊，然后你们再约上叔叔，你们可以一起去这个出行或者一起做什么样的事情啊，然后让两个人有更多的这个交往了解。我觉得就用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妈妈可能慢慢的会把这个想法就会转变过来。 但是我有一点挺不了解的，这个妹子你为啥那么着急呢？你妈如果开心就好，她如果不想结婚就不结婚呗， 对， 有个叔叔爱护着她也蛮好的，你干嘛要那么着急呢？你是觉得妈妈有些观念不对？可能是这个意思啊，是她觉得妈妈迂腐。如果是这样你可以和妈妈去交流，但是你妈妈如果说她性格很开朗，她觉得现在就这样很好。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志同道，行志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4°。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8°。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 相遇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时时。 让我们静静分享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我们在节目中回答各位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情感问题。如果您有一些情感的困惑问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您可以在北京收听我们的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 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搜索今夜思语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一位女士说，她说我结婚啊1.5年的时间，现在呢是在城市里住哈，这个城市的这个房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婚房的首付是我的公公婆婆出的。我的公公婆婆呢家在农村，婆婆啊这个去年的时候啊就说要到我们家来待一段时间，原因呢是我的这个先生啊还有一个姐姐也在我们这个城市，离我们家住的不远。当时买房子的时候是买了相隔只有半站路，她姐姐呢家里边有孩子了，那么婆婆呢也惦记着那个孩子也想过来，但是婆婆的观念是不和女儿住、要和我们来住。对，我们家还没有孩子呢，那再加上我们的房子首付是他们出的，现在我和我老公我们俩在供着月供哈，那我们当然就无话可说了。他妈妈来了，来了之后呢，现在就有一些情况。他虽然不住在这个姐姐家，但是姐姐每周六日都带着孩子到我们家里来，有的时候他姐夫也来。周六周日基本上我们没有小家庭的日子了，就是一大家子人。婆婆呢在家里面做很多吃的，另外呢婆婆现在喜欢上了我们这个社区的生活。比如说我们这个小区啊，在楼下有跳广场舞的，婆婆呢跳上瘾了，喜欢在这儿。而且呢婆婆呢她现在觉得在这个家里住着很舒服，比在老家住着要舒服。因为老家是南方的，那么老家啊婆婆还是觉得有点儿这个自己住的可能身体不是很舒服，在北方呢觉得这种干燥很爽。所以呢婆婆就跟我老公说她不想回去了，她就想住在这里了。而这个公公呢现在在老家呢还有一些事情在做，他说过2年让公公也来到城里来。 我们家其实并不大哈，当然这个房子因为首付是公公婆婆买的，我说不出什么来，但是我心里边特别的不舒服，主要还是因为包括一些生活习惯的问题。婆婆呢是一个说话声音也很大，而且呢婆婆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一个人吧，有的时候呢她在说我一些毛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拐弯，直戳戳的就说了，说的我很难受。我自己因为说话做事儿还都是比较注意的，所以呢和这个婆婆啊有很多地方合不来，但是要说有大的矛盾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可是我每天都不痛快，不太想回家，反正就是心里不舒服。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了，我老公说这有什么办法，自己就这样一个单独子，就是父母如果真想来住就住了，再加上我们的房子又是父母给我们付了首付，我们什么也没法说啊。我觉得我的这个老公在这件事情上显得有点懦弱，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家不属于自己真正的家，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像以前那样自在了，怎么办呢大庆老师？ 哎呀，我觉得先更正他一句话啊，就是我觉得你的老公不是懦弱，其实他说的也是实情嘛， 嗯， 对吧？一是就是独子，是儿子养儿防老嘛，那这个婆婆跟儿子一块住，跟儿媳一块住，这是天经地义的，符合咱传统的老理儿。再加上你说的，其实你们两个也理亏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子首付是人家老两口付的，所以人家来住，无论从情从理从各个方面都没有拒绝的这个合理的理由，对吧？嗯，当然现在让这位女士感觉不舒服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一是说对于未来如果婆婆公公住进来的话，这个对于自己的现在这个家庭来说，对于这个居住空间可能显得会更加拥挤，这是一。二呢就是她的这个姐姐每周末都来，然后影响了他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哈。其实我觉得这非常现实的具体问题，但是我觉得不是不可以解决。 嗯， 比如说这个老公的姐姐每周末都带着孩子来，那她带着孩子来，你们并不一定，这个婆婆可以在，你们俩并不一定次次都在嘛。 嗯， 对吧？你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啊，哪怕就跟老人撒个谎，说我要出差或者我加班什么的，两个人其实都是各自找借口，然后去过一下自己的二人世界，独自去吃个饭，去玩一下，去看个电影。对吧？就是注意啊，别发朋友圈就好了，是吧？ 嗯， 这也是可以解决的，就是解决这种，因为毕竟，就是这个姐姐们这边来带着孩子来看老人，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嘛。而且再换个角度，其实现在你们还没有孩子，然后能这样一家人其实其乐融融的，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嗯， 只不过现在呢，我觉得就是你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调节方式，然后总是这样一种模式，周末都是这样一种模式，你慢慢变得就有点疲劳了。然后就有点负担不起了。 嗯， 其实你换一种方式，这个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嗯， 我觉得对于未来，比如老两口是要不要跟你们一起住，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考虑的可能有点早啊。当然也有可能是住了又能怎么样呢？对吧？住了，其实当你们有了孩子，一是老人如果还能身体不错，还能帮你们带带孩子，看看孩子，这是福利。 嗯， 啊，这绝对是福利，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二呢？其实孩子大了，看到你们对老人家的这种态度，孩子也就学会了将来，哎，我父母老了我也要这么对他们，其实这对孩子也是一个正向的教育。再说了，你两个人的现在这个工作状态如果做好一点的话，将来没准这个房子卖了可以换得更大一点的，那这个时候空间可能就不会那么挤了。 嗯， 其实我觉得重要的就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你的老公他说的话虽然是实在的话，但是确实让你不接受，因为他没有 get 到你的那个痛处或者你心烦的地方，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告诉他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周末如果你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去调节一下，对吧？我觉得其他的就好吧。 我也觉得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对， 婆婆已经来了，而且人家付的首付，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国情。这个很多独生子女结婚的时候，其实你们都拿了 父母相当多的一笔股份， 对， 人家投资了你们的婚姻， 对， 投资了你们的新家， 对， 这确实是这样的， 对，咱不能光占便宜不吃亏啊。 因为这个，你想现在一个居民，每一户家庭当中最大的财产就是房子， 就是房子。 如果说你的公公婆婆把他们大半辈子的积蓄全部都投到了这个首付买一套房子上，那个房子在他们心里就是他们的。他们给儿子买的，但是也是他们的，是吧？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要住就住。你是觉得不舒服，那就想办法。比如说，你买不起房子，那么你跟你先生能不能租房子，在小区，是吧？嗯，能不能考虑到，哎，大家不住在一起，但是住得很亲近？ 对。 能这样吗？或者像这个大庆老师说的这样，那周六周日你就找个理由和你先生两个人出去玩呗。 对啊。 嗯，平时其实工作很忙的人哈，回到家就是睡一觉的事儿。你可能是因为你也是个居家型的女人，就是你也很喜欢你的家，在家里边现在等于说你女主人的位置被替代了，被婆婆替代了，因为婆婆是一个很有控制力的一个婆婆，那你当然会不舒服一阵子，一定的，就因为这是一个自己家被别人。自己， 因为这是自己跟老公的小家嘛，而这种的状态， 对对对，被别人，那个别人就是婆婆，被婆婆给占去了，婆婆又把这个大姑姐带来了，大姑姐又把孩子带来了，是吧？周六周日你想体会一下家两个人依偎在一起，什么看看电视啊，聊聊天呐、 啊，对，一起做个饭呐、 啊，嗯，就没有了，那就只好调整了。 对， 就只好你得调整成其他的乐趣了，因为咱讲实话，咱也不能让人家儿子跟妈说，妈你别在这儿住了，你回去吧。 对对对， 老太太在这儿住的挺开心，又有了广场舞的伙伴， 对， 又突然发现，哎，北方比南方要干燥啊，这对我身体还有好处啊。 对， 可能是南方潮湿吧， 潮湿的，而且 像冬 天南方又没有暖气， 对 对, 对，可能是这样哈。 而且我觉得其实从这位女士说的来说，其实婆媳关系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 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人这个独生子女真的是惯了，比如说这女孩家里边也就她一个， 嗯， 可能有了小家以后，那她希望的是家里边是她是女主人，婆婆一来，婆婆占据了主人女主人的那个位置，她心里边就是很难受。 对， 这个也能理解， 也能理解。但我想说，就是还好你现在跟婆婆之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想各种方法来让自己的这个世界啊，自己的心情啊变得更舒畅一点。 嗯， 千万不要抱着一种这个非要把婆婆赶走或者什么样的这个把他们拒之门外这样的态度，然后把关系闹僵了，反而不好。 嗯， 不如现在找个方法调试一下，然后大家都其乐融融，其实挺好。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丈夫哈，他说我离婚了，我女儿呢，目前呢是15岁，女儿跟她妈妈，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俩呢是说好了，每个月我都会给女儿给5000块钱的生活费，这差不多呢也是我工资的1/4吧，那么这是我们谈好的。房子呢是给他们了，我呢现在就是住我爸我妈留给我的一个老房子吧。但是这个我的前妻啊，几乎2-3个月都要问我再要一份钱，我也能理解，能给的就给了。但是我们现在的矛盾呢，就在于他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孩子送到国外，他希望我准备将近100万的费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孩子的大学4年开支，就业工作前的各种各样的开销，他说他不希望女儿受委屈。其实我的前妻知道我没有这个钱，前妻呢就是盯上了我现在住的这个小房子。我这个老房子，我曾经有过念头想把这个房子卖掉，我没有什么更多的积蓄， 因为我们在离婚的时候所有的积蓄也都给他了，我觉得女儿是跟着他的，也希望女儿和他都能生活得更好一点。我前妻这个人呢，就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很算计的人。那么他把所有我身边的积蓄都拿走之后呢，我现在给女儿每个月给的这个5000她不是很满意，基本上5000是个基数，其实说白了每个月都能够达到10000多块钱。因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她说女儿要换手机啊，女儿要报这个班报那个班啊，女儿换季了要买衣服啊，她要带女儿出去旅行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名目吧，总是要钱，要钱我总是给的。但是现在呢，他让我准备100万，他说要送女儿出去，这个一直到外面读书，到工作之前，他算了一下，这些钱都未必够。我对他说，我说我一下子没有这个钱，我也没有这个积蓄。他对我说，你不是有房子吗？就这样，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不这样做吧，我觉得对不起我女儿，但是要这样做吧，我又觉得似乎对不起我的父母，也对不起我自己。房子呢，我父母是给我了，但是我父母这个老房子啊，也有我很多记忆，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老房子里。我父母呢，现在是跟着我姐姐在住，我姐姐的房子比较大，姐姐呢也和我父母的关系很好，父母还都在世呢，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这个男人我觉得在某种上还是挺有责任感的一个哈。 嗯， 而且你像每个月规定了5000，但每个月都要多少就给多少， 给多少，对。 但我觉得这个行为也不好。 嗯， 那因为其实正是你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某种程度是纵容了你的前妻可以肆无忌惮的管你要钱，而且经常是打着女儿的旗号，就这些钱是否真正花在女儿身上也不尽然。比如说带着女儿一起去旅行，或者比如说换手机哈，我觉得这个其实一个15岁的孩子有了他自己这个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生，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和思想了。 嗯， 其实这个时候比如像女儿这个出国读书的事情，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询问过女儿这是不是女儿的意见。 嗯， 对吧，你可以先问问是不是女儿的意见，女儿愿不愿意。 嗯， 如果说是女儿的意思，女儿想愿意去，那相关的费用其实也应该是夫妻两个人要都出的话，应该是一人一半，这样比较公平合理。 嗯， 不应该说完全砸在这位男士身上，这样不好。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女儿的意愿，一人一半，有钱那到底要怎么处理房子干什么的，这也是你自己的一个抉择，你要考虑好。啊，哪怕你是去借钱，因为你刚才看出你每个月1/4，5000是1/4的，每个月20000块钱，其实你可能要借钱，然后再那什么，可能比卖房子我觉得可能要好一点，对吧？因为现在你可能有的就像说了，这套房子是父母留给你的，一是你的财产，二是你有很多的记忆在里头，对吧？其实我觉得还是重要先了解一下，第一是不是女儿的想法，第二呢，既然女儿要试的话，那就想在这个过程中跟前妻探讨好到底谁应该承担多少。 嗯， 不能无止境的一味的去满足前妻提出来的女儿的要求，这个是不对的。而且我觉得这样还有一个对女儿不好的，就让女儿慢慢她也有可能就形成，哎，我没钱我就管我爸爸要， 嗯， 我没钱就管我妈要。那女儿其实这种金钱的观念慢慢树立的生活的观念都会有所偏颇的。 嗯， 所以我建议这个男士适可而止，该拒绝的时候就拒绝。 嗯，对，嗯，现在这个女儿也已经大了， 对， 嗯，其实爸爸也可以和女儿去交流了。当然，也许这么大年龄的孩子，他还是会听父母的，15岁哈，他还是会听父母的。也许他确实是有出国读书的这个愿望，但是一个孩子未来的安排，即便是离婚了，父母双方都有责任。 嗯， 如果说这100万完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的话，其实你前妻也是吃准了，你是一位，被亲情绑架的父亲， 对， 对吧？因为你是爹嘛，你来出这笔钱， 对 吧？你不是想多补偿你女儿吗？ 对， 那他是。 他可能也吃准了你是这个心态。 说出这话来，父亲可能就哑口无言了。 对对对，你不是离异了吗？你离婚了，你不是要补偿孩子吗？你没有在能在孩子身边，那你就多出钱吧。可能也是这样的啊，有可能是这样。 对， 不知道你前妻到底和你之间，你们具体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矛盾，我们都不得而知。这个你自己需要去判断一下。如果你前妻是带着这个念头的话，那么他可能也就是这么去说的，也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如果按照道理来说的话，抚养一个孩子，即使是离婚了，父母双方都有责任。 对。 孩子的教育是父母双方都应该去有支出的。 对。 如果说真的读书在外面要读几年需要花这个百万的话，那么应该也是你和他妈妈各拿出一半来。 对。 是吧？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我突然想到的，其实这位男士还要仔细的判断一下这个事情是否成立。就是如果只是孩子的母亲提了这样一个期望，或者是孩子的一个愿望，其实我觉得这个父亲不用着急答应。 嗯。 因为我觉得愿望跟期望不等于计划。因为愿望就是一种在某种是一种幻想，没有切实可行的东西，但是要是计划的话就是切实可行的。所以在这个就是去分辨这个的阶段，其实就有一段很长的时期， 嗯， 需要让这个父亲去分辨一下，如果女儿真的有这样的愿望，然后做了切实的这个计划，然后也就有了规划嘛，那父亲在筹钱的过程其实也就有了时间。对。 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是，老人带孩子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啊？我这个现在怀孕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我也跟我丈夫说了，我的工作是这样，歇完产假我马上就要回到工作岗位，我是不能在家里的。但是呢，他对我说，他说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就跟我说过了，他父母也跟他讲过了，他父母是不愿意带孩子的，因为他父母不太喜欢孩子。他曾经告诉过我，他小的时候他爸爸妈妈都是那种把他放在一边去工作的。他呢一直是在幼儿园里，幼儿园的阿姨他都觉得比他妈妈要更亲。我们俩在一起之后他就告诉过我，他说他妈妈说了，将来有孩子别找他带。可是我现在呢就马上就会面临着，如果我不去上班，产假多休息的话，就会影响到我的职场，我的职业。那么孩子该怎么办呢？我的家庭是这样的，我母亲去世的早，我父亲呢又娶了其他的人，所以我父亲是和他现在的妻子在一起，我来往的并不是很多。况且这样一个情况，我并不方便我的孩子让我父亲那边去带。我就指着公公婆婆能帮个忙。现在想想恋爱的时候是说过这事儿，但是当时忙着恋爱了，这话我没怎么听进去。甚至我觉得周围的人生了孩子以后都是婆婆会帮一把，我觉得婆婆也应该会帮忙的，我想有了孩子就可以。没想到现在怀孕两个多月了，我丈夫告诉我说婆婆是不会帮忙的。他说婆婆知道我怀孕以后只是说，哦，那挺好，你们还怀得挺快的，再没有任何一句了。 嗯哼，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这好，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啊。 嗯。 而且，我的观点，第一个就是刚才这位女听友说的一句话：老人该不该带孩子？不该。 嗯， 真的不该，因为这个孩子是你生的，是你跟你老公生的，养育的责任在你们身上，老人没有这个责任的。老人只有养育子女啊，你的老公和你的这样一个责任，就是他们带孩子是没有这样一个责任的。所以要真问该不该的话，绝对是不该的。 嗯， 但是现实情况呢，确实这个现在的生活节奏工作压力都非常大，然后我们每个人的职场发展啊，如果你不工作，你家庭的收入又保证不了，那可能家庭的房贷啊、车贷啊，包括孩子的教育啊等等各个方面都有可能供不上。 嗯， 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又要求两个人出去工作，那出去工作那就得有人帮着带孩子。所以现在大多数不得已的情况下都是老人来帮着带孩子。 嗯， 这是大多数人的一种选择。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我觉得对老人带不带孩子这样一个状态，无论他是带还是不带，我们首先有个态度，那就是感恩戴德。 嗯， 他不带那人家没有这个义务。 对， 他带呢我们就要 感恩戴德，表示感激。 对，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的确老人带不了，比如说身体状况确实不允许， 对， 对吧？包括刚才就你说他父亲这边，他可能觉得这种家庭关系不太合适，对吧？那就不情愿，虽然身体可以，但是不情愿带。那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只能是我们作为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做出一些牺牲。 是的， 比如说一方，那我就辞职做个全职的，或者说我不想辞职 ，OK， 那我们就找合适的这个阿姨或者保姆来帮着带，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要不就再顺带的去跟老人说一下，说你不用来帮带孩子，但是你家里有个人呢帮着阿姨看孩子，你来看阿姨，就这样的方式。 对 对。 但这样方式只能是跟老人去说嘛， 只能 对吧？就只能是这样一个模式，这个没有特别好的最优解。 是的。你得自己想办法了。 对， 就是人家确实是没有义务来帮你带孩子。 对， 有些婆婆呢是巴不得生了孩子以后我去啊，赶紧生孩子啊，我还等着给你们抱孩子呢。有些婆婆人家就是这样的，我不想，尤其以后可能这种婆婆会越来越多。比如说 不带孩子的婆婆越来越多， 对，就是不带孩子的婆婆越来越多以后，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啊，建构啊，不是说他们不工作了，他们就是想投身到带孩子的这个行列当中了。 对， 所以这些你可能还得自己做规划，想办法。你就照着婆婆不来帮你的规划来做， 对， 你怎么也能想出办法来。 对， 怎么样你都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找好的，让好的朋友闺蜜帮你推荐人家用得过的信得过的什么月嫂啊，保姆啊，阿姨啊，各种各样的办法吧。那没有办法， 没有， 没指望就是没指望了。 我这女听友一定要相信自己，当你成了母亲之后，你会发现你好伟大，你好有力量，什么事情你都解决得了。 对对，你是有能力的。 对 啊，别担心哈。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是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探讨的。您可以发送问题给我们，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同名公众号，或者是在新浪微博给我留言，主持人孙岩，新浪微博给我留言，我们会在节目中和大家来互动。 伙儿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